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独门秘方要传授，子承父业够不够？当年旧事再重提，20年后如何收？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临安城的百姓故事。都说千金易得，知己难求。既然古有伯牙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那么今儿啊，咱也不妨给您讲一个因为火腿结缘的故事。说起来这件事啊，前前后后也是横跨了好几十年的时间。不过啊，咱们今儿捡重点，主要跟您说一说最近发生的变故。 我说儿啊，我说你今年刚19，怎么这一说话老跟这个70多的似的呀？ 这不显着比你岁数大吗？ 去！告诉你，爸爸揍你啊！ 爸爸，您说， 你不要卖萌， 你不是显得年轻一点吗？ 我跟你说啊，好好跟我学，知道吗？咱们家就这个秘方，以后全给你，子承父业，知道吗？ 不是，我认为您这个观点就不对。 怎么不对啊？ 您这就是岁数大了，老脑筋。老顽固、老油条， 行，别废话， 对不对？ 跟我弄这个，你把这肉我这么着。哎， 您不明白，现在味道不是关键， 那关键的是 营销才是关键呀。 什么词儿？ 营销。 你这瞎说，那个东西一有蝇子，这就是脏了，这就知道吗？就销不出去 了。还有蝇子，您别老说您那老家话行吗？ 那就是说山西人就说嘛，蝇子， 苍蝇，蝇子， 对，苍蝇，蝇子， 不是这个意思呀。营销就是怎么销售，怎么卖，这是关键，懂了吗？您这个秘方再怎么奇特不稀奇，知道吗？所以跟您学着没多的用，会就完了。 什么？ 会做就完了。 我告诉你，你这对咱们家的东西一点也不心存敬畏。 那应该怎么着呀？ 你得心怀尊敬的，心怀向往的，对未来充满美好向往，把这个香肠啊火腿的事情做好。 行，我听您的，弄不就完了吗？ 弄啊，干啊！ 不是， 我跟你说，你好好弄，你跟着我学，跟着我学，你跟着我学啊。 嗯， 哎，你把这肉先这么着弄一下， 走。 哎，然后呢，卷一下， 哎， 再这么来一下， 嘿， 再那么走一下， 哦， 再这么拽一下，这么怼一下， 咕噜。 这怎么着？你音词怎么拟声词怎么都是这个的？我跟你说，有一事儿你是不知道， 怎么了？ 知道吧？这个咱得好好做，你知道吧？为什么咱得好好做呢？有一个对火腿啊特别有研究的人， 谁呀？ 你知道研究到什么地步吗？ 啊， 当年人送外号“火腿小王子”， 这得拉拉手。 你叫 火腿王母娘娘。 这挨着吗？你怎么还超人便宜？人家火腿强子，你火腿王母娘娘，我还火腿玉皇大帝呢。我 咱俩拉皮儿呢。 别扯，他这个，当年啊送了他们一外号 啊， 就这么一个人，每年都要到咱这儿拿点火腿， 是吗？ 20年不曾间断。 哎呦， 什么原因能让一个对火腿有这么有研究的人20年如一日的吃呢？他为什么不去别的家呢？你能想过这个问题吗？ 因为就咱家卖呀。 什么叫就咱家卖嘛？ 我都不知道谁还家卖这个玩意儿呢。 这，它是咱家老刘家刘记火腿香肠最好吃。 哦，好，您编的真不错。 什么叫编的真不错呀？ 不是您不就想让我学吗？您非编这么一事干嘛了呀？ 你这怎么能是编的？这怎么能是编的？这是实事求是。 我认为啊 啊， 您就是编。 我没事吃饱撑的编一个这个让你学秘方啊。 对于年轻人来说，虽然火腿香肠这玩意儿听着的很接地气，但是独门秘方还是很玄乎的。所以呢，即便有些不情不愿，但这项重责大任也算是接下了，就是不知道它的表现如何呢。 您看我按您这方弄得怎么样？ 您按我这个 咕噜咕噜，我觉得我水好像加有点多。 你这 咕噜， 我让，哎呦，行了， 咕咚 啊， 我倒错了，咕噜。 哎，这是 您不我按您这方法来的吗？ 按我这方法来怎么这味儿？ 照您这意思，不以后新火腿都让我腌制了吗？ 都腌制了这。您这 甭管怎么着，您尝一口。您老说我学的不认真，您尝一口，对不对？ 行吧。 啊， 嗯， 不是这是我中午吃那卤煮，这碗是， 这切好了是吧？ 对呀、 啊。看看啊，哎，等会儿啊， 怎么了？ 突然想起一事儿。 什么事儿啊？ 往年到这日子口，火腿小王子已经到咱这儿来拿火腿了呀。 嗯， 那个今年嘛，怎么没来呢？是不是你腌制火腿不好吃，把这老朋友给气走了呀？ 您尝尝再说呀。 我尝了之后是，尝。 你看怎么还吧唧嘴呢？ 也不算难吃啊。 你看，跟您学的不错。 这怎么回事呢？这个 对不对啊？你夸夸我是不是？ 我夸你什么呀？ 我这么认真， 火腿小王子都不来了， 不这也不怪我呀，是不是？不是真有这么一个人是怎么着啊？啊？ 嗯？ 哪有这么一位呀？您老说火腿小王子，肯定您编的，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呀？ 他这个。他20年来啊，他这个人都是来无影去无踪、 嗯、 知道吗？ 那不就是小偷吗？ 什么叫小偷啊？ 那来无影去无踪，你也没提给钱的事儿，不给拿走了吗？ 他这 不是，我纳了闷了啊，您遇见小偷为什么不报案呢？啊，偷了您20年的腊肉香肠愣不报案。 他这我告诉你，我不高兴了。 不，您高不高兴这也不像话呀，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我现在没心情跟你争了。 怎么了？ 我实在是不应该把腌制香肠腊肉熏火腿这事儿全都给你干。 您看之前您说非得教，我说我不学吧，对不对？您看我学会了，您又得数了我，我招谁惹谁了呀？照您这意思啊， 你弄得不好。 我不好啊，我还非把这个火腿小王子给你找出来。 你找去你。 看来这是铁了心认定咱传说中的火腿小王子是小偷了。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20年来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别急，咱们慢慢的往下听就明白了。我说儿子，儿子哪儿去了？儿子，儿子，儿子，哎，这孩子干嘛去了？这个 哟，老刘啊，老刘， 哎，王婆， 怎么回事儿 啊？你怎么把这个大好人老周诬陷成小偷了呢？这可是大好人，这老周我们谁是人人都说他好，他怎么可能是小偷呢？啊？ 哎，儿子，你回来了，你正好，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走走走， 我问你，你一大早干嘛去了？ 我出去了。 你干嘛去了？ 那。这可说呢？ 什么叫可说呀？ 这我就嗨，您不老说有什么火腿王子吗？ 啊， 我不就出去报官抓这位火腿王子去了吗？ 抓火腿王子了？ 啊， 抓什么火腿王子？ 这小偷啊！这不回来吗？碰见王婆了，跟王婆聊天，偶然就聊到这火腿王子上了，王婆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就知道了是谁了呀？ 谁呀？ 这老周嘛。 老周， 对呀、啊， 对呀、啊，我碰到的那个叫啥来着，老周啊。然后你抓人家干啥呀？ 他就是偷我们家香肠20年的火腿什么小王子，我爸还倍儿高兴、啊，我必须得问问他怎么回事，必须抓官府问去。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您就是老周吧？ 啊，是我呀。 哎呦，他们说的是，要不我跟您说，我给您赔礼道歉，我给您赔礼道歉啊！我这儿子不懂事啊，您就撞就撞。 您道什么歉呀、啊？他偷咱火腿， 你闭上嘴！我跟您这么说吧，咱们两个人，这叫有一个文言词儿， 您说， 相见恨晚，相见恨晚。 有首歌唱得好是吧？您要 对对对，咱们两个这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 我瞧您这胳膊够长吧， 那是惺惺相惜， 惺惺相惜嘛。 没事没事，孩子不 懂。我这现在有一种啊，这个俞伯牙钟子期的感觉、啊，有一种这个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 哦，你看我怎么呢？我没懂您。 哎呦，您这人太好了 啊！ 您这人太好了。 不是，嗨，您也不错，您 啊，能天天的上我们家这儿来偷香肠，不要偷香肠， 不 拿香肠，那是说明您对我们家的香肠是非常的充满了爱慕之心了。 不是不是，我确实您这个做的太好， 您爱我，我也爱你。 不是，二位，别再聊了，我都听出散文诗来了，啊，怎么意思？我都没听明白，怎么谢他呀？啊，这火腿王子这是怎么回事啊？ 跟你说呀，是这么回事 啊， 当初啊。你爷爷的爷爷 就是我的老祖 把这个秘方传给了你爷爷的爸爸， 自己传自己是吗？ 你爷爷的爷爷， 我爷 传给了你爷爷的爸爸、 啊、我应该叫 老祖。 哦， 那叫太老祖。 明白了。 后来你爷爷的爸爸又把秘方传给了你爷， 那应该叫 你的爷爷。 哦， 后来你爷爷就把这秘方又传给了你的爸爸， 这应该 叫爸爸。 哎， 蛮占便宜。 不是，我刚明白，您直接说什么故事就完了。 这个秘方是一辈传一辈。 嗯 啊，但是呢，咱们家这个火腿秘方啊，实在不能称之为秘方。 怎么呢？ 太难吃了。 哎，那是怎么传下来的呢？ 但是你听我说呀，一开始啊，基本上咱们家这火腿啊，属于啊，白送人，人都不要。 哦， 后来就这老周，他悄没声的拿走了一点，哎，还在那王婆那宣传，得说好话。你想想王婆这人，啊，这人就人送外号酸梅。 怎么叫酸梅呢？ 巧嘴媒婆吗？ 哦， 凡事啊，让他一说什么都能说成，外号叫捏合山。 也是 捏合山， 没看捏合， 我的吧， 真是。 他这么一说，他俩山嘣儿就粘一块了。 愚公移山，说就是他， 不是他呢，倒是。他这 就是没他，我也不知道老周这人呢。 就是他这么一传播，哎呦，就有了这火腿王子这么一个传说，和咱这老刘火腿店的欣欣向荣啊。 明白这个意思了。 随着我这个手艺呢，也是越来越上进了，越来越成熟了。20年之间，我跟这老周，我们两个人就形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这么一种默契。 我那俩人还谁没见过谁？ 每年老周上我这儿拿一回火腿，每次他也给我呢留下这么一坛酒，但是我们两个心照不宣，心照不宣，从来也不打听到底谁是对方，对方是哪一个。 哦， 这叫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儿啊，我给你讲个典故啊。想当年呀，秦琼、秦叔宝人送外号马踏黄河两岸，建大山东六府，盖了山东半边天，孝母赛专诸，交友四孟尝，神拳无敌，双减大将，拳打山东六府138县。哎，他有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家住在山西，山西潞州天堂县82贤庄。此人姓单名通，字表雄信。只接那一年，那秦琼、秦叔宝押解18名罪犯，要奔长安城，没想到就在王老好的店房当中被逼得当剪卖马。到那时节，是那单雄信散尽家财，接聚秦琼、秦叔宝，且秦二爷在造绝林误山人命，发配北平府，这才引出来二堂认孤亲，热闹回目。咱们是下回 再说 啊。 我有个小问题啊，这个跟这火腿王子有什么关系？ 我就是说呀，就是他们俩就是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 啊，就关系就好的这种承诺。 我跟这老周也是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 这怪我了。 哦， 别的不说，我得先跟这个周叔道个歉。 你先给周叔道个歉， 怪我也太莽撞了。 小孩子不懂事儿，也没关系。你看我也没怎么。 别老周可不能这么说，这孩子不懂事，我就不能打他。 不是，这不像话，打我不行啊！ 不听话，揍他！ 放心，周叔，以后我做的香肠先给您送去。 好好好好，哎呀。没事，好孩子，好孩子啊，手艺不错。 要没王婆说，我也不知道是您，对不对？ 嗯嗯， 对不对？王婆也没跟我说明白，是不是王婆？ 哎，这个我也怪我这个人吧，有的时候啊，哎呀，脑子跟不上， 是跟不上，看出来了。 所以啊，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哈。 啊。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既然咱们这一天云吞满散了啊，这么着得了，都别走都别走。 怎么呢？ 在我这吃饭。要是吃饭，我给大家做个菜，把我这火腿菜好好拿出来给大伙品尝品尝。 太好了，也尝尝我的手艺。 好啊。 哎呀，20年过去了，咱们这对互相给对方送火腿送酒的知音，不知不觉当中都已经蜕变成大叔了。年轻人的突然登场啊，虽然给这两位之前不曾来往过的老友造成了一些个困扰，但是呢，想来这其实也算是好事一桩。现如今大家能够一起把酒言欢，畅谈往事，这样不也很好吗？这正是知音难觅要珍惜，半截闹剧有意义，因缘际会来相认是把酒言欢都欣喜。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